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地面上使用瀚海护身罩和在大海中使用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此时唐三实力几何倍数提升，海神传承入海，就算是千仞雪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就在唐三七人进入大海后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，落在岸边。全身笼罩在天使圣铠中的千仞雪脸色极其难看，海神的那一击并不能真的伤害到他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那毕竟只是海神的一个神念，并不是真正海神的力量。但是那力量虽然不能伤害到他，却将他推出了近万米的距离，同时他施加在唐三身上的神念也被强行切断了。好不容易先前又发现了唐三的气息，可此时此刻唐三的气息却已经再一次消失。千仞雪的脸色沉凝得仿佛要滴出水来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追杀唐三竟然会困难到这种程度。如果说上一次在星斗大森林的时候他没有用出全力的话，那么这一次他却已经是将神级的实力全部发挥出来，甚至连天使套装附带的技能都用上了，却依旧没能将唐三杀死。不过千仞雪也清楚地感受到，海神三叉戟在阻挡了自己之后，本身灵性已经消失了。 海神神念能够释放出海神的力量，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，唐三绝对经受不住我的再一次攻击。 可是看着眼前这浩渺无边的大海，千仞雪却感觉到一阵无力，神的力量也是有限的。就像当初唐三所说的那样，在斗罗大陆上，神的含义就是达到了一定实力的人类，或是说最强大的人类魂师，突破了百级，达到了另一个境界的魂师。千仞雪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之中，就算是他那神级的实力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至少他的神念一旦进入大海之中就会受到很大的掣肘，越深的海水遇到的阻碍也就越大，远不如在空气中灵敏。 唐三受到海神的眷顾，再想要找到他无异于登天之难。那神念所化的海神说的没错，我虽然成为了天使之神，但毕竟不是一步一个脚印修炼来的，天使之神的全部能力我还没有完全掌握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在施展技能的时候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停顿和迟滞，又怎么会给唐三可乘之机？ 遥望无边大海，千仞雪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。他和唐三一样也是不世出的天才，只是这些天被唐三以种种技巧逃生而影响了心态，眼看着此时再没有追上杀死唐三的机会，他的心反而平静下来。他很清楚，如果自己不能将因为追杀唐三未遂带给自己的挫败感抹去，那么自己的修为恐怕会大受影响。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属于天使之神的神念缓缓地盘旋在千仞雪身体周围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天使神装绽放着绚丽夺目的光彩。 唐三，你既然走上了海神的传承之路，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成就海神。我原本希望能在这之前将你彻底毁灭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等你成就海神又如何？等你成神之后，我们再好好较量一番，看看是你的海神厉害，还是我的天使之神更加强大。唐三，我等着你。 金色的波纹伴随着千仞雪的声音注入到海水之中，尽管他无法凭借神念探测到有瀚海护身罩保护的唐三，但此时这一吐气开声，凭借着强大的神念令自己的声音波动传入大海之中，竟然足足传出了千里之外。只要唐三没有出这个范围，就一定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说完这番话，千仞雪就那么盘膝在沙滩上坐了下来，眼眸中再也没有半分激动、焦急以及任何其他神情。 一切都归于平淡，就像是他成神之后刚刚见到唐三时的样子，而且比那个时候还要平静。平静的不只是他的心，还有他的灵魂。主动放弃追杀唐三，用自己的话语告诉自己，直面成为海神的唐三，成功地将内心的挫败感抹去，同时也借助那永不服输的信念，将自己一直以来人类魂师的想法终于提升到神的层面。天使神力豁然贯通，再没有半分迟滞。可以说，如果当初唐三遇到的是这种状态的千仞雪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幸免的可能。千仞雪也可以说是在唐三的帮助下真正的走入了神的世界，彻彻底底的成为了天使之神。他决定在这里等唐三，而不是回到武魂帝国那边的战场。在这里他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，把自己成神之后得到的种种一切融会贯通，让神的实力真正的展现出来。大海之中，正在迅速前进的魔魂大白鲨们突然停顿了一下。海水虽然只是在那特殊的波纹中轻轻震荡，但在这一瞬间，千里范围内的所有海洋生物神智都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一个清晰的声音传入他们脑海之中，这个声音身在瀚海护身罩内的史莱克七怪自然也听到了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六人不禁同时色变，骇然地看向唐三。他们从未想到过有人能够通过海水来传递声音，而且那一瞬间的震撼令他们的灵魂也为之颤抖。此时此刻，他们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先前唐三如此狼狈，而且又如此焦急地带着他们迅速潜入海水中。这声音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此时在魔魂大白鲨的全力加速下，史莱克七怪已经被他们承载着游出数十里。凭借瀚海护身罩的防护，再加上海水的掩护，唐三可以肯定，就算千仞雪再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不可能找到他们。他的心神在这一刻也终于放松了几分。不过当他看到海神三叉戟那失去了海神之心的空洞，眉头还是不禁紧皱起来。马红俊想开口问，却被戴沐白用眼神止住了。他们谁都没有再去问唐三，这么多年的兄弟了，他们当然知道，如果唐三想说，一定会说的。小五站在唐三身边，他清楚地看到唐三握住海神三叉戟的右手变成了一片青白色，骨节突出，显然是用力过度所致。这传来的声音明显带给他很强的刺激。小五默默地用自己的一双小手包裹住了唐三那紧攥的大手，感受到小五手掌传来的温软，唐三扭头看向他。 唉，这几天我不止一次感觉到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今天如果不是有奇迹出现，恐怕你们连我的尸体都无法看到。就是这声音的主人吗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声音能够通过大海传来？难道说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比比东？可比比东应该已经有98、99级了吧，比他还强大，那也只能是在武魂方面，可总不会出现三生武魂的敌人吧？就算真的如此，以你现在的实力加上海神三叉戟，也不至于连跑都跑得如此狼狈啊。 那个人你们都知道，上次在天斗帝国的时候，他险些控制了帝国皇室乃至整个帝国。他的父亲就是被我父亲重创而死的前任教皇，他的爷爷就是当今武魂殿大供奉巅峰斗罗千道流。 你说的是千仞雪？就凭他也能把你追杀成这样，是不是他和他爷爷一起来了？ 如果是千道流的话，我至少有三成把握自保，有七成把握能够顺利逃出他的追杀。但是面对千仞雪，我却一成把握也没有。这次要不是运气好，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。因为千仞雪已经不是人了。 不是人？不是人能是什么？难道他也是十万年魂兽不成？ 马红俊的反应慢，可并不代表着其他人也反应不过来。 其中最为聪明的奥斯卡已经张大了嘴，宁荣荣则是捂住了自己的嘴，没让自己惊呼出声。小五原本只是柔柔地握住唐三的双手，同时紧紧地搂住他的手臂，眼中充满了骇然之色，仿佛是在惧怕立刻就会失去唐三。戴沐白是心态最稳定的一个，但仍旧忍不住急呼出声。 你是说？是的，他已经成为了神，六翼天使之神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天使之神的神旗一直就在武魂殿的长老殿、供奉殿或是斗罗殿。千仞雪应该是在千道流的帮助下传承了天使之神的神旗之位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但武魂殿也并没有闲着呀。不愧是掌控了魂师界这么多年的组织，他们竟然真的培养出了一位神级强者。 这不可能吧？这才几年啊，那个千仞雪怎么会？ 没什么不可能的，看看小三就知道了。小三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六十多级一直提升到现在九十多级，武魂殿的底蕴比我们深厚得多，为什么就不能培养出一名神级强者呢？只是他们这神级强者要是再能晚出现几个月就好了。 三哥，你与千仞雪交手的情况如何？ 你是想问为什么我能够从一个神的追杀中活着逃出来吧？坦白说，这次运气至少占了五成以上。我碰到千仞雪的时候，她应该是刚刚结束传承，对于神级的力量尚不能完全掌握，再加上她可能是因为当初在天斗城一战后产生了心理阴影，并没有一上来就发挥出全部的实力，这才让我成功逃出了星斗大森林。另外就是我得到了海神的帮助，神级的力量真的不是人类能想象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千仞雪竟然能够借到大量的太阳之力向我发动攻击，她的力量几乎无穷无尽，我自问已经创造了对自己很有利的局面，但却依旧是险死还生，就算活了下来也付出了海神之心破碎的代价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